箴言第二章一到六节，我来为大家诵读哈。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好，我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这段经文它的要点、中心、主旨和主题是什么？试着用一句话来总结。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哦，先帮我们写下来好吧。这个就是 OK， 我们一会儿要来思考这个答案对不对哈？不是对不对，就是是切不是切，它合适度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哎，这就是王伟弟兄替我们总结的对吧？就是他读完这段经文之后，他做他一个总结提炼分析，他认为说这段经文的要点就是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对吧？好，你们觉得这个总结怎么样？我看好多位同学在点头，对吧？有没有摇头的？这个总结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来总结一下，贡献一下自己的力量啊？这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在写讲章的时候都先要有的一步，对吧？好多同学都觉得说找中心主旨要点不好找呀。好，哪位同学再来帮我们总结一下？严总。OK， 你发现哈，我知道对好多同学来讲这两句话几乎等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哈。远程帮我们来写下来哈，寻求从耶和华而来的智慧。我们需要把其中的差别给呈现出来哈，只有这样我们在总结主旨要点中心的时候，我们的总结才是恰当且合适的。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点，就是你总结的话呢，有的时候你也觉得模模糊糊大体的抓住了一点意思，但是如果试着去总结的时候，好像其实又是不断的在贴近那个答案，但是自己又常常有点不满意，对不对？你也觉得自己在贴近答案，但是呢自己又觉得有点东西没抓住的样子，对吧？好，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功夫。这段经文的中心主旨要点是什么？好，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总结了。第一个，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第二个是寻求从耶和华而来的智慧。还有没有弟兄们来贡献一下？好，弟兄。 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 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好，你帮我们写下来啊。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要来总结一下的？当我们试着把它写下来的越多的时候，你才会不会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还有没有同学还来帮我们总结一下的？你要寻求智慧，认识神。好，进来帮我们写下来，好吧？我再来替大家读一遍这六节经文哈。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聪明，专心求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寻他如搜寻隐藏的珍宝。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好，我们先不试着总结，我们先来看这四个的区别。我们先不管这四个之间的这个总结到底哪一个贴合圣经，好吧？总有一个是相对更贴合圣经的，对不对？它如果是比较级的话，总有一个。那我们来看，我单纯的分析这四句话，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四位弟兄都用了完整的话来总结表达他的中心思想、中心主旨和主题，对不对？非常好，这个至少在格式上，在这一个要求上他是达标的，就是他在用一句完整的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对的一种做法哈。因为我看过好多人寻这个写这个中心主旨的时候，他习惯用一个不完整的话，用一个片语，用一个段语，用一个词汇来表达。词汇表达一个词汇一个片语是永远无法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的，这个都很好理解，对吧？好，第一个，耶和华是智慧的源头。第二个，寻求从耶和华而来的智慧。第三个，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第四个，你要寻求智慧认识神。好，我们先来分析哈，第一个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先不看圣经，我只是分析这句话它的重点在哪里。 OK， 你就知道说他想要帮助我们来讲关于智慧源头这个主题，对不对？那他王王你就替我们说，你是为什么要这样总结，你主要的经文的依据是什么？ 第六节。然后我一直在寻找，最后寻到耶和华，你说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OK， 你就寻到这个源头了。 是的，是的，你发现他其实给了我们他的经文依据，对吧？他主要依据的其实是第六节。好，我们要问一个刺激的问题啊，一到五节在哪里？ 一到五节的影像第六节。 OK， 就是说我你觉得说这个结果导向，对吧？就是说这个最终你认为，其实好，我们不用笑哈，这个很好哈。王伟弟兄至少认为说他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六节，对吧？重点焦点中心是六节，他认为呢一到五节是为第六节做什么，做铺垫啊，这是他因为他这样认为，所以他这样总结，对不对？哎，有没有可能在一些经文当中，确确实实在一些经文当中，它会有这种手法？其前面几节是铺垫，是过程，最终的重点、焦点、侧重点落到某一节经文。经文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很明显有的吧。 拿单批评大卫，你又是那。 OK， 就是当然那是拿单的手法，对吧 ？OK， 至少这个手法上是经文当中做总结的时候，这一个手法是可行的一个手法，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哈，我们先分析。第二个，第二句话，寻求从耶和华而来的智慧啊，它的重点在哪里？ 寻求智慧。 当然，他对这个智慧做了定语，去描述这个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所以你会发现，第二位弟兄总结出来的，他的重点就不在于这一个智慧的源头了，因为从耶和华而来的智慧只是一个修饰，这个智慧的一个修饰词、修饰段语，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两个人总结的看起来是，甚至如果你不仔细分析，你觉得好像一样的，但是其实人家两个弟兄的重点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发现没有？他的第一个是耶和华是这个源头，智慧的源头。换句话说，他的重点在于耶和华是源头，这个源头只是智慧的源头，智慧其实在修饰这个源头，对吧？那第二个，他的重点放在了一个动词上，寻求这个动词，对不对？你发现没有？有这样一个动词动作的发出，寻求的结果，这个动词的宾语其实是智慧，对不对？动词的承受者是智慧，所以 动词寻求智慧。 不过呢，他为了丰富这一句话，他把这个智慧给限定了，他不是普遍恩典当中的，普遍启示当中的智慧， 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 OK， 那你帮我们说你这样总结的原因是什么？ 从第一节开始，他就是这个教导者，他就在呼吁这个我儿子要领受嘛。然后二节、三节、四节啊，都是用不同的话语在讲，你要去求，你要去听，你要不求名德，讲清楚。然后又用了个比喻，寻求他好像寻求名字，搜寻他好像这个搜求隐藏的珍宝。然后五节六节就是源头和一个结果。 OK， 给出的论据非常的清晰，大家听懂了哈？你发现没有，他给出的原因，他为什么要选用寻求这个词的原因，他告诉我们说，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至少全部开头都是一个命令语气，对不对？领受、囤积、侧耳、求、呼求、扬声求、寻找他、搜寻他，他把一到四节的这一个的作者呈现出来的这种命令语气，用这一个词给总结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很重要，意思是他至少在一到四节当中的这个寻求是呈现出来了。然后五到六节确确实实在描述这个智慧跟耶和华有关，对不对？要么是寻求的过程认识耶和华，要么是知道说寻求的结果是这个智慧出于耶和华。哎，这个确确实实后面的补语跟五到六节有关，寻求跟一到四节有关，对吧？哎，好，这是第二位同学，我们先不说哈，最后我请你们来选一个投票，选一个你们觉得哪个合适，好吧？最后选一个。好，我们先来看第三个。第三个他总结的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他的重点在哪里？他的重点对，他其实是想论述什么是智慧，对吧？你比如说好好读书，总结经验是一种智慧，多多阅读是一种智慧。他告诉我们的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换句话说，他在这篇讲道当中想要告诉我们，哎， 什么是智慧？ 不是什么是认识耶和华，什么是智慧？他在这篇讲道当中，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好，你想一想哈，这段经文有没有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或者重点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对不对？是。即使我们当时总结的时候想的不一定那么的清晰，但是你的中心一定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对不对？好，当然他为了告，因为什么是智慧，在一个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哲学的概念还是神学的概念，都是一个相当相当庞大的一个概念，对吧？那你不可能论述一个什么是智慧的概念，而他就把这个概念给缩小了，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啊。就你在讲道当中把一个概念给缩小，你说我就只论这一个概念的这个方面，就是认识耶和华这个方面的智慧，哎，这个就会好处理了，对不对？所以你在讲道当中千万不要讲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慈爱，因为太大了，这个题目大到一个地步几乎完全无法把握。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你也不可能讲这么大的题目，所以呢，你虽然你给出的中心主旨是什么是圣洁，但你可能讲的只是什么是圣洁的其中的一个小的方面，你说那个是圣洁，比如说你可能最终讲的是分别为圣是圣洁，你可能最终讲的是这个婚姻关系当中的圣洁，你讲的其实最终你讲的其实不是什么是圣洁这个主题。所以杰荣在这一点上做的处理的很好的点在哪里？他把这个智慧这个概念给缩小化，对吧？就单讲关于这个方面的智慧，就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哎，这个处理手法可不可以？在处理中心主旨要点当中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当中，杰荣你帮我们说，为什么你是依据什么经文这样总结的？ 因为一到四节他都是在寻求智慧，去找那聪明，但是他五到六节就落脚到，特别是第五节，敬畏耶和华和认识耶和华。 对， 因为所有的智慧都是从他而出的。那么，就是这耶和华，认识耶和华，那个才能够得到那个智慧。 换句话说呢，其实你中心的焦点经文其实是五到六节，对吧？ 五节六节，对吧？你在某个角度来讲， 你们俩的思路是一样的，你们认为说一到四节是一个铺垫， 是， 最终重点落到五到六节。OK， 好，第四句话，你要寻求智慧认识神。啊，我觉得这个总结很有意思哈。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其实它有双重点，这个就是它的高频之处哈。它丰富的把它概括。你看哈，我告诉你，在这句话当中，如果咱们不做神学性的分析，只做语法性的分析，你要知道它的。这一个的语法性的重点在于这个，就是它的动词在哪里？ 要 啊， 要， 当然要是这个哈，它其实是一个定语从句哈，你要什么？这个具体的下面的内容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对吧？它是一个定语从句。好，你要是一个主要的那个谓语，对吧？但是这个谓语下面又包含了两个谓语。你发现没有， 一个是寻求，一个是认识，对吧？寻求又是一个动词，智慧又是寻求的宾语，对不对？认识又是一个动词，认识神又是认识的一个宾语，对不对？ 而它的主语是什么？ 你。 你发现没有，它的主语是你。这个标准的定语从句非常标准哈，你是它的这一个主语，对吧？要是一个带着强烈的迫切感的一个命令，一个要求，一个吩咐，对吧？这个呈现出来这个，然后呢，下面它有了一个双重的，这个双重既是在意思上双重，但是这个双重又不是无关的，你发现没有？它又是有关的。 要的内容第一个小部分是寻求智慧，第二个小部分是认识神，但是。第一个小智慧， 第一个小 部分跟第二个小部分之间又是 又是有逻辑关系的，对不对？寻求智慧的结果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方式是寻求智慧，对吧？认识神或者认识神的过程就是寻求智慧，对吧 ？OK， 好，建磊，你帮我们说一下你为什么这样总结。 六节提出的因为， 所以 前面应该 算是所以。OK， 是的，这个关联词非常的重要，对吧？好，继续。 没了。 哦，你总结的这么好，我觉得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因为这个至少它呈现给我们这一个叫做什么？ 因为 可以。他注重了这一个句子的逻辑关系，对不对？句子的，哎，其实四位同学都注重了句子的逻辑关系，你发现没有？他们都有，包括前面两位同学呢，是注重的是他的叫做不断的演绎的逻辑关系，对吧？叶荣跟王伟注重的是他的演绎的逻辑关系，远超跟金磊注重的他其实是他的因，是吧？归纳，对，他其实归纳只是他们俩呈现的是，好，我总结一下哈，前面两位同学呈现的其实是演绎的方式来寻找这段经文的中心主旨，对不对？你们用演绎的方式来寻找它，就是你们认为说前面是过程，后面是结果，它是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后面两位同学用的是归纳的方式来寻求这段经文的中心主旨，对不对？他们经过了一到四节的归纳，五到六节的归纳，或者前面全方位的归纳之后，他们认为说这个好。还有呢，其实金磊，你除了因为之外，还有这个就这个词，也是你做这一个总结的原因。 其实可能是模模糊糊的有这个感受哈，就因为以及我，因为经纬其实很明显的察觉到了我儿这个词，我知道，因为他一直不断的他用了你嘛，你有没有发现前面总结的三条都是普遍性的原则，但第四个总结的跟前面不一样的是他用了一个你，非常不一样的点哈。有的时候呢可能差别就在这一个你上，可能就跟经文的整个的情景和处境变得不一样了。为什么？箴言写给谁的？写给你的，对吧？当然我这里的你其实是指的我儿这个概念，对吧？它是有位格性的那种场景性的生命关系的传递和交流的。他当他特别用你要怎么样的时候，他达到了这一个二章一到六节整体想要去呈现的那个情景和场景，对不对？好，我给每一个都做了基本的点评哈。你们要不要投票？觉得你们想选哪一个？ 还有个发言。 OK。 第一，这不是可能不是理由啊，我要没法总结，我要给你总结出来，我再用一句话。就第一节，他那个我儿后边那个你若， 嗯， 他是个成语，你若怎么样？ 条件句。 然后第五节就是你就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第六节就开始因为怎么样，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祈求就得着。 嗯。 因为耶和华真智慧，因为这个东西，所以然后你若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然后是个就祈求就得着的这样一个感觉。 是。OK， 好。如果从整段经文的角度出发呢，我建议大家用归纳的方式来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主旨、主题和思想。所以我特别请前两位同学注意，演绎的方式不是不可以哈。有的时候呢，演绎的方式需要，难度更高，难度实在是相当相当的高。用归纳的方式呢，相对来讲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难度给降低了啊。所以呢，从这一个经文的角度来讲呢，前两个其实他们一直你们一定要理解哈，即使这样总结他也不会不讲一到四节的，对吧？前两位同学绝对不会不讲一到四节的，但是他们的重点他把一到四节作为一个过程来论述，最终落脚点落到五节也好六节也好那里去，对吧？但是对于后两位同学来讲，他讲一到四节的时候是不是把一到四节不当做工具来使用，当做这个内容本身去解释它来使用。对于前两位同学来讲，你在讲一到四节的时候 无形当中你会把一到四节作为工具来使用它，就是为了更好的把第五节第六节讲透，你要把一到四节讲清楚来作为辅助五到六节的工具，对不对？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我不是说这个是不对的哈，在有些经文这样处理的方式反而是对的哈，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哈。对于有些经文来讲，前两位同学的处理的方式反而是对的，因为你不可能用这个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处理所有的经文，你必然要抓住重点，对吧？那这种处理的方式在哪种文体上通常更对呢？通常更对，对，故事。王伟说对了，在故事在陈述的那种文体当中通常更对，因为在一个故事当中它的其实重点就是那一两句话两三句话，前面的都是那个故事的铺垫，那个故事的反衬，那个故事的起因经过，那个故事的中心矛盾点就是那一两句话，对吧？通常在那种文体上这个是更对的。那这种方式通常在哪种文体上是更对的？就后两种通常在哪种文体上会，我是说通常哈，不一定的，不一定那样套的哈，通常是哪种文体？ 书信。 对，书信是非常适合这个的。如果你用书信的时候用前两个，你一定会错失很多的重点，对吧？ 前两个用在书信文体上特容易错失一些的重点，那后两种用在书信上会非常的合适。除了书信之外呢，我告诉你哈，智慧文学也特别适合哈。其实智慧文学总体来讲是适合后两种的，为什么？因为在智慧文学那里，它其实是智慧文学的整体的，它有的时候呢，它会用一两节经文当做一个类似于什么，就是结果也好，目的也好，或者说强调的重点也好，但是它整个的过程绝对不能忽略。甚至你还有第五种的总结方式，就是你前面一到六节你都总结了之后，你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对智慧文学来讲，需要暂时跳出来那个词语本身的表面意思，你仔细想一想整体，就是我说的这个整体，就是你读完所有的经文之后，它整体留下来的印象，整体留下来的感受，整体呈现出来的那一个的智慧。因为格言它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格言警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嘛。你如果仅仅扎进字面当中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总结的也精确，但是就是好像缺点那个，缺点那个感觉，对吧？因为智慧书信就有这个特质啊，所以呢，这个特质，在这个角度来讲呢，积累总结的其实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可能还是需要点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特质，因为智慧文学它就是会有这个特质，对吧？就是最终它整体呈现出来那个感觉。或者我这样说吧，当你总结一个智慧文学的中心主旨思想主题的时候，如果你最终总结出来的特有哲理，看起来简单句子又能表达大道理，看起来一眼读起来很简单，但是细想下去又很深刻，哎，这就是智慧文学本身呈现出来的，对不对？这段经文本身呈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的这个感受和感觉，对吧？所以呢，这个当然是更难的，对吧？其实中心主旨哈，你仔细去分析凯勒的讲道的时候，他的中心主旨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用了一句类看起来简单的话，但是这句简单的话并不复杂，意思并不复杂，但是却表达了越想越深刻，越想越回味无穷，有无限的扩展的空间和深入下去的空间。啊，这就是你的主旨呀。你的主旨如果太小，就是让人一眼看到底儿了，你自己扩展的时候也不太好扩展，对吧？你只能围绕这个旁边来论述。但所以你的主旨需要，第一需要够简单，它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但是又够深刻。简单和深刻是不矛盾的事儿。比如说凯勒总结说，福音不是所有的事，但福音关乎所有的事。你看哈，福音不是所有的事，福音关乎所有的事，这个概念并不复杂，对吧？够简单，但是这个概念要好好论述下去，绝对是那个深刻度有太多东西可以去挖了，对吧？哎，这个就是中心主旨是要达到的效果。所以首先第一点，四位同学总结的都有他们的长处所在哈，我们不做优劣的评述，他其实四位同学每一个点都抓住了中心主旨要去总结的某一些的特性，非常好。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上，我这是对四位同学一起说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学学凯勒的那种样式，就是够简单够深刻的这样的一种的呈现中心主旨的方式。要知道你的中心主旨在讲道当中是不是需要反这个概念反复出现的，不一定是这同样的一句话，但是至少是这个概念是需要反复出现的，对不对？那既然这个概念要反复的去出现，就意味着什么？两点，这个概念 每次讲出来的时候，下面无论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他都能听得懂，他必须听得懂。如果太复杂的概念他听不懂，你这个概念就失效了，对吧？对下面的听众来讲失效了。所以对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它是必须是极其简单，但是为了让它反复出现，你是不是让它有足够的空间去论述它？不然的话，反复出现的时候，你每次就只能讲同样的话。但是只要一个概念够深刻，你可以用十句不一样的话，但是讲的都是这一个概念，对不对？啊，所以凯勒的讲道当中就有这样一个特性哈，他总是换一个说法来说，换一句话，换一个说法，换一个词汇，用一系列的词汇表达这个事儿，对吧？他喜欢用一系列的近义词来表达这一个事儿。他喜欢用不同的话，换句话说来表达这个事儿。他喜欢用一个故事来表达这个事儿。他喜欢用这个一个另外一个正面反面再表达这个事儿。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做得到？前提条件，他在前提条件上做得够好，他的中心主旨要点够简单，够深刻，够简单，够深刻。好，说回来哈。我们就做一下当场应用，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在写讲章的时候，写着写着就觉得没话好说了，对吧？当然原因有很多很多，如果跟这件事有关的话，至少其中一个原因，其中有几个原因了。当然第一个原因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总结的中心主旨不够精确。一旦不够精确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我告诉你会产生什么声音，你毕竟写讲章的时候你得看着经文，对不对？你觉得你要解释这些经文，但是只要多解释两句就跟你的中心好像有点偏了，对吧？但是你还得解释，你只要多解释两句就觉得啊不行，跟我的中心啊不行，差远了。那这个就表明什么？对，我们的中心主旨总结的不准确的时候，就是其实呢，你总结的跟经文比较远的时候，你写讲章的过程又还得扎根经文，对不对？一扎根经文就觉得跟自己的主旨远了。那所以呢，总结极其准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教大家一个笨方法，你可以在你写讲章之前不是要总结中心主旨吗？你试着写四五个，试着写下来四五个中心主旨，然后在这四五个当中选一个，哎，是不是犯错率会更低一点？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请四位同学上来写这四五个，我们再去在这四五个当中再选一个我们觉得更合适的话，是不是就至少避一些坑，对不对？这是一个笨方法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方法，中心主旨还是基于我们对经文的观察啊。好，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不准确。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写着写着没东西写了，就是原因是因为我们总结的中心主旨不够简练，也不够深刻，就它扩展的空间太少了，它的这个简练的程度它太复杂了。有些时候我们总结的中心主旨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概念，真的，我们自己可能不觉得复杂，但是你仔细想，你要围绕这个中心主旨写的话，那个中心主旨是相当复杂的啊。中午的时候可以弟兄们可以贡献出来，你哎，今天是谁讲到啊？ 下午 啊？对，下午谁愿不愿意贡献一下今天讲到的中心主旨？OK 所以你自己评估一下这个概念怎么样？ 好难写， 好难写。对，你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你知道吗？就是如果用两个概念来衡量， 既简单又深刻的话，其实这个不够简单，对吧？其实是不够简单的。你其实这一句话在传达一个，当然你在传达一个意思，你想表达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被这一句话说的有点太复杂，对，所以写起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难。你得常常看这句话，但经文跟这句话有些经文还是有关的，但有些经文感觉就是没在说这句话，对吧？对，好，可以下次打磨一下。好，这就是关于中心主旨这一个事儿哈。之所以带着大家走刚才这个过程哈，是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个更糟糕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写完讲章再把中心主旨给加上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其实哈不是这样子，就是先把中心主旨敲定敲死，这个成为我们写讲章的一个叫什么指挥棒，它指挥着我们去写。你不能写完之后再去总结一个中心主旨，那个中心主旨就是完全就是你自己的中心主旨了。 你刚才说的中心主旨不够精确，解决办法就是中心主旨多写一个。 这至少技术上是一种方式。 刚才就是如果中心主旨不够简单也不够深刻，这个也还是多写一个吗？还是可以写 的。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就力求让它简单，深刻是更难的，但是力求简单至少是相对简单的，对吧？哎，我举一个例子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四位同学写中心主旨在这一点上写的都很好，就是够简单，他压根儿没用复杂句，你发现没有？主谓宾，即使最后一个稍微复杂点定语从句也是主谓宾结构。你看哈，抱歉，我们就稍微说一下王硕这个哈，其实你用了太多的形容词，你发现没有？在你的中心主旨当中用了太多的形容词，而太多的形容词，要知道形容词永远都不能做重，形容词永远都不能表达的这个叫做观点，它只能表达这个程度啦、印象啦、情绪啦，形容词是不能表达观点的。观点是用什么来表达？就主谓宾来表达观点嘛，我爱你它是一个观点，我非常的爱你，那这就开始有情绪了，对不对？这个如此卑微的我非常的爱如此高傲的你，这个是不是就更复杂了？家境贫寒而如此卑微的我念念不忘的非常爱那一个家境富足而高傲的你，是不是就更复杂了？ OK， 当你去用这个复杂句去展开的时候，你要去做的事儿就太多太多了。你要不要顾及到形容词？就要顾及到形容词了，因为既然它出现在了你的中心主旨当中，那么就意味着你写作的时候要顾及到，因为你之所以这样写，就是因为它是你的指挥棒嘛，它是你的中心嘛，所以呢那个就会变得相当的复杂了，确实很难驾驭啊。是，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有，你发现这几位同学都很聪明，对吧？都用了这个最简练的方式啊。好，现在有什么问题？ 我是在想应该，但是我们在总结一些核心要点的时候，有一些形容词它是 必须的， 保留的， 对。 那怎么来分辨这一个哪些什么是必须要保留的形容词？比如说刚才那个， 对， 寻求从耶和华而来的智慧，很明显从耶和华而来的这是形容词。 至少是 对 是智慧的定语， 是个介词短语， 对， 对吧？那个，但是我们如果直接这段经文如果直接总结成寻求智慧，就不合适了。 至少不够精确了。 对。所以那是不是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什么样的形容词、什么样的这种词汇要保留呢？ 其实还是基于我们对经文的观察，就是当然这一点，最终落脚点落到这里哈，就是基于我们对经文的分析观察之后，我们所捞出来的重点，就是你的中心主旨这句话吧，你需要它每一个字都能表达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的重点。哎，我随便比如说哈，耶和华在这段经文当中是不是重点？智慧是不是重点？源头是不是重点？是，对不对？你突然发现了哈，他用的词汇在这段经文当中确实是重点，这就意味着他是基于经文总结的这个中心主旨，对不对？哎，你看其他的也是哈，你发现没有？哎，如果你做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的话，至少这四位同学用的词汇上，对不对？这个做数据分析的话，用的词汇上几乎是一样的，都几乎都是一样的。就这些高频词汇，为什么同时在这四位同学当中不断的出现哈？那当然，最后一位神跟前面的耶和华绝对都一样，对吧？啊，这个好理解。为什么这些词汇在四位同学那里不断的全部都出现？它总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四位同学透过观察这段经文，觉得这段经文的重点词汇大概就是这些。啊，我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在做呈现的时候，确实要呈现出来这一点。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四位同学总结的都还是整体上来讲蛮不错的，对吧？ 那那个像总结一段经文的时候，像逻辑词。需要在这个形式里面，比如说刚才李芒格说的， 如果经文的重点就是这个逻辑的话，用逻辑词是必要的，不仅是需要的，甚至是必要的。你要知道，有些经文的重点本身就是为了呈现这个逻辑。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乃免得有人自夸等等。这段经文下面，从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最终到十二节的这个为的是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们行的，这段经文的逻辑太强大了。那么强大的一段经文，它的重点真在这个逻辑上，对不对？至少这个逻辑是它的一个相当强大的重点。那么你总结中心主旨的时候，用到逻辑词汇会是一个非常取巧又是可行的方式。对，还有没有？好，那我们稍微进入经文来说一说。我们刚才是总结中心主旨，对吧？这一步是写讲章的第一步，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之所以写起来困难，可能第一步走得有点不够稳导致的，对吧？好，那如果继续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呢？具体看经文，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智慧是什么？哪节经文？是的，这个是比较隐含的哈，说的非常好。你发现没有？一到四节一直在呼吁，在呼求，要找，要求，要听，要专心，要扬声，要寻找，要搜寻，搜寻的全部都是什么？智慧，对吧？然后结果是第五节他突然好像转场了，你发现没有？按我们的逻辑，如果一到四节一直在寻找，呼求，侧耳，专心领受， 全部都是在找智慧，对吧？寻求智慧。但是第五节按逻辑来讲，你就明白智慧，你就有智慧，你就认识，你就有聪明，这就是结果，对吧？但第五节他转场，你就什么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换句话说，好，这里出现一个东西叫做隐含的平行结构。你必须有的时候我们它有一些这个明显的平行结构是可看的哈，但是在智慧文学当中，这种隐含的平行结构，你一旦给弟兄姊妹点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你知道吗？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深刻的概念，它看起来是一个简单概念，但是透过经文给它点出来的时候很不一样。你看哈，你这样点，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全部在不断的呼吁、寻求、扬声、寻找、搜寻智慧。按理说第五节应该是你就有智慧，但是第五节他缺的说的却是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换句话说，这里的平行结构在哪里？隐含的平行结构是什么？是不是明白敬畏耶和华，认识神，就是有智慧？这就是隐含的平行结构，对不对？因为他最终一到四节所寻求的结果居然是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如果这个解经你还无法说服弟兄姊妹的话，放心，智慧文学太智慧了，他总是会给你强烈的说明，对吧？第六节是对第五节隐含平行结构的一个补充解释说明，反正就是论述。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好，这就是智慧文学的深刻度哈，你发现没有？按我们的说法，或者一般的说法，就是你好一到四节好好寻求智慧、聪明，然后结果有智慧。但是智慧文学给我们转了一个小弯，你发现没有？它不是寻求智慧然后有智慧，它是寻求智慧然后得以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然后你有智慧。并且他把原因告诉你，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由他口而出。这个曲折点大家抓住了没有？这个曲折点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哈。道德主义式的、简化主义式的逻辑都是寻求智慧、有智慧，这是一二，对吧？寻求智慧、有智慧，人间的逻辑、道德主义、简化主义都是这样的。但是福音的逻辑，你看哈，寻求智慧有没有直接到有智慧？没有，中间有一个什么？寻求智慧，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中间点，对吧？然后有智慧，并且还有第四个，别忘了，第四个是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从他口中而出。就第三点和第四点又不断的互动。好，我总结一下后面的一个：寻求智慧，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有智慧。然后他的第四点就是第六节经文是让第二点和第三点互动起来，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从他口而出。你发现没有？就是那个神啊，耶和华呀，在整个的我们要智慧是一个结果，对吧？智慧是一个结果，是一个寻求的这个标的，对吧？标的物，对不对？让那个神跟这个标的物中间穿插了耶和华这个中心、这个纽带连接起来，然后又让这个神、这个耶和华跟这个标的物之间不断的互动，这个福音是不是就出来了？以神为中心是不是就出来了？如果人世间我想要智慧就得智慧，想要什么就得什么，跟神有什么关系？就我想要金钱可以努力工作就有钱，那跟神有什么关系？ 箴言不断的把神插进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一个更大的概念，就是在这个世界的运行，在日常的法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上帝大能的护理，上帝大能的掌管，上帝亲自介入这个世界。当然智慧从这个点你就开始想了，智慧是不是上帝的属性？智慧是不是上帝的作为？神是不是智慧的那一位？跟神互动你就是不是就有智慧了？而你又是神智慧的创造，你是用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那个智慧的人，来到那一位智慧圣洁的神面前去敬拜他，去认识他，去敬畏他，对不对？你发现没有，伊甸园里就是这个模式吗？去敬畏他，去敬拜他。敬拜谁呢？敬拜他的形象创造，你的形象创造的那个源头，那位神，然后你就可以治理这个万物。伊甸园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就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可以修理，可以看守，可以做这一切的事情。当然这些都是能力智慧的表达，这也是意义的表达，这也是工作的表达，对吧？哎，箴言不断的呈现出来这种互动，你发现没有？而这个互动一旦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基督徒基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生活动作存留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所有的事情都跟神有关，神作为中心又作为纽带，又把这一切，首先是我们跟神互动，你看敬畏耶和华，认识神，是不是我们跟这位神之间的互动，就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敬畏耶和华认识神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作为纽核心焦点立清楚之后，他开始讲的是什么？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是不是神跟我们要去寻求的那个智慧之间的关系？不仅人与神有关系，神与我们要寻求的那个标的物之间又有关系。而这个过程当中，把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连同我们的处境，连同我们的寻求，一起纳入到整个上帝的创造护理当中，包括在新约当中回头看，纳入到上帝的救恩当中。好，这个概念一旦讲清楚之后，是不是福音就呼之欲出了？福音就喷发出来的时候，就不显得那么生硬了。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你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同学们，刚才我给大家呈现的呢，其实是解经。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其实是解经。而这个解经是不是有的说？有好多东西可以说，好多东西可以延伸，好多东西可以应用，对不对？哎，我再问大家，刚才的这个解经有没有跑出经文本身？事实上这个解经是没跑出经文本身的，因为深深的扎根于经文的逻辑，经文本身有这个福音的逻辑，对不对？就是第五节的那个隐含平行结构，以及第六节对第五节的一个反馈性的解释。 OK， 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有的时候解经不仅仅是解释词汇，有的时候解经是解释作者本身的逻辑结构，作者本身的逻辑结构是值得解释的。经文脉本身呈现出来的那一个的目的，就是作者的目的是值得解释的。一旦把作者的逻辑结构、作者的目的、作者的特重点、作者隐含的那个隐藏的平行结构给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复杂，你发现没有？但是一定会让弟兄姊妹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个有点的意思是，其实不经过你传道人的解经，平时弟兄姊妹去读二章一到六节的时候，他可能还真想不了那么多，对不对？他可能就只是读过去，但是他听了你的解释之后，他又觉得这是经文的意思，因为隐含平行结构出来了，第六节对第五节的反身性的补充解释也出来了，他真觉得经文有这个意思，又给他一个光照，对吧？所以说这点的意思是，第一点是总结主旨，对吧？第二点，解经的时候确实是要 有这样的意识来去解。好，然后继续往下说一下哈。所以第六节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你有没有发现第六节在返回到一到四节当中所寻求的智慧和聪明，对吧？知识。所以如果稍微细一点的话，用第六节再回去来看一到四节，那么智慧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知识和聪明，对不对？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一个小半句跟第六节的前半句是平行结构，你发现没有？第六节的一到不，第六节的前半句，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这是前半句。后半句，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是不是平行结构？很明显，太明显了，平行结构哈。不用分析了吧 ？OK， 所以对应的话，就是知识和聪明，就是这段经文要讲的。就是智慧就是包含的是知识和聪明啊。如果你再仔细的考察一到四节的经文的话，那你会看到它的方式是透过聆听父亲的言语，存记父亲的命令，侧耳专心呼求寻找，是透过这种方式来得到的，对不对？这就开始有具体的方式来寻求了，对吧？所以呢，解经的时候呢，你可以把这几个词全部都罗列。它既然用那么多的动词去来帮我们呈现我们跟知识、聪明、智慧之间的关系，那他们每一个场景都是寻求智慧的一种途径，对不对 ？OK。好，这就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总结和要点。好，还没完，到这一步只是做了基本功夫，对吧？跟圣经神学有什么关系？好，你想啊，我为什么先来呈现这一点？因为如果这一点呈现不好，上来就圣经神学，你可能在讲一篇圣经神学的课程，而不是这段经文。所以运用圣经神学解经的前提是先对这段经文原本的文本本身得吃透，吃透了之后你再去运用圣经神学的时候才会变得有理有据，对吧？好，基于前面我们的中心主旨的总结，基于这个刚才所做的最简要的一个解经的思路，好，我们来看。哎，还记得刚才解经的思路哈，一二三四的那个逻辑的思路，联系圣经神学是不是稍微更容易一点？在这个解经的思路上面，那这段经文落在圣经叙事的哪一个区间？大家还记得吗？所罗门是谁写的？箴言是谁写的？所罗门写的，对吧？啊，它落在哪个区间呢？把区间缩小化，我们直接缩到最小的话，大卫之约的背景之下，对不对？直接缩到这里，大卫之约的背景之下。那么所罗门是王的儿子，是那一位上帝所拣选的王，对不对？这一位上帝所拣选的王是向他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要来以智慧治理以色列。好，想到智慧，你一定想到所罗门人生当中一个轶事，对吧？一个典故，对吧？他求智慧，他求智慧的目的是什么？治理以色列民，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垂听他这个祷告呢？不仅垂听这个祷告，特别蒙上帝喜悦，对不对？因此箴言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但你可以用这个意识，也可以不用，但是至少箴言是这一位智慧的王用来教导儿子们的这个紧急，对不对？其实呢，箴言在某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皇家的训诲录，它教导的其实是将来的儿子们如何做国王，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是一位智慧的国王教导儿子们如何做一位智慧的国王，而智慧的国王的基本的表现居然是敬畏认识耶和华，对不对？好，你想一想，这点跟基督像不像？简直太好搭这个桥了，对不对？哎，圣经当中怎么来描述耶稣基督？如何指向耶稣基督？所罗门是智慧的国王，请问所罗门是那一位上帝赐给大卫的儿子，对不对？那真正的大卫之子是谁？耶稣基督。所罗门以智慧治理国民，耶稣基督以智慧治理整个他的国度。所罗门以智慧建造圣殿，耶稣基督以智慧这个建造圣殿。并且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身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又讲到说他的身量，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啊，所以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对吧？并且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人说他是从哪里来的，何等的智慧和异能呢？ OK， 然后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基督是神的大能和智慧，对不对？对于想要寻求神迹的人来讲，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大能。对于想要寻求智慧的希腊人来讲，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智慧。好，整本箴言让我们看见了那位大卫之子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一位真正的智慧的教导，好，跟我们的解经就连在一起了。刚才我们只是梳理了圣经神学的一个指向耶稣基督的脉络和方式，太简要哈，我们自己做的时候要详细一点，太简要。但是呢，我们刚才的解经上，这一位智慧的王最大的智慧是什么？请问，想想刚才的解经，是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敬畏认识耶和华？刚才的解经嘛，是不是把标的物跟神联合在一起？哇，这位智慧的王最大的智慧是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是把这个世间所有的追求的一切的事跟神连在了一起，是神的创造、护理、拯救所带来的。哦，这是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耶稣基督行神迹所做的工作？是不是耶稣基督平时教导门徒所做的工作？你突然发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教导行神迹，定死十架，以及复活升天，全部都在做这个工作，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万物放在上帝的整个创造护理笼罩的框架当中去跟神有关系。透过他的受死复活，是不是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透过他的教训和行神迹，是不是把这一切，他的教训关于五饼二鱼的教训之后，是不是把那一个跟神连在了一起？人世间的所有的追求，登山宝训的价值观的重塑，人世间所有的追求，是不是放在上帝圣洁的光中再看一遍？标的物跟神之间有关系。哎，这恰恰是耶稣所做的。好，回过来哈，你说我们刚才运用圣经神学，我们讲的那些经文，是不运用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是不是基于我们刚才做的解经？如果没有这个解经，我们硬连是不是有点牵强附会？但是有了这个解经，有了刚才圣经神学的，因为刚才我们提的圣经神学的基本的装备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都比较熟悉的，对不对？然后再去连的时候，那个连接点就找出来了。那个连接点，耶稣基督真正的智慧所做的那个工作，既符合解经，又符合整本圣经神学的框架。他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去认识神，让人去敬畏神。并且不仅如此哦，他是那一位真正认识神、真正敬畏神的那一位，并且他的口中充满了知识和聪明，他的教导、他的神迹、他的受死、他的复活，是不是全部连在一起了？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更少有牵强之感， 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即使你刚才讲的跟我们连的是一模一样的，你说他的教导、他的智慧、他的身量、他的这个受死复活，你觉得都是智慧，但如果没有前面这些铺垫的话，大家还会觉得有牵强之感，对不对？还是觉得反正你说的结论都对，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哪里不舒服。结论都对，说不出来哪里不舒服，原因是什么？走向结论的那个过程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说服弟兄姊妹。即使结论对，但是走向结论的那个过程，当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说服他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觉得有牵强之感。好，那我们既然你知道哈，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过程需要，福音的过程和逻辑需要极度的清晰。你模糊一分，即使你在台上大声疾呼的宣讲那个结果，大家还是觉得好吧，你反正说的都对，我也不能跟你反将。耶稣肯定是智慧的，我怎么能说他不是智慧的呢？但是我就是觉得，哎呀，感谢赞美主了，反正这个对吧，说没办法啊。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有道可传的人。什么叫有道可传？不仅仅是结论对，而是走向结论的整个福音的过程和逻辑是对的。一旦对的时候，它确实会产生道的那个爆炸力，道的那个说服力，不用你再去说服他了，道本身可以说服他。一旦道去说服他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这个生命被滋润的感受啊。是，所以呢，最终好，经过前面三步，我们再问如何透过基督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透过基督之后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些被收纳的儿子，我们如何的寻求智慧，如何的走这条天路，如何我们的实际生活被这个智慧来指引啊？那其实可应用的地方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和多，对不对啊？所以呢，如何既是有福音的实质，就是跟基督的关系，又有这一个智慧当中的实际的生活的引导，那这样可应用的地方就会比较宽比较多，路是越走越宽的。只要解经解好了，应用的路是越走越宽，解经解不好的时候，应用的路越走越窄，就觉得哎呀，我没法应用了，不知道该怎么应用了，对吧？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